这自饭团呢，算得上是江南美食了，不到十块钱就能扛走一个大大的又很瓷实的大饭团，而且里面呢还包着非常新鲜的馅料，是不是感觉很棒呢？自饭团呢，外面裹的是香香糯糯的糯米，里面的夹心可以自己挑选，比如说加上肉松、卤蛋，还有油条酥、榨菜或者是笋干都可以。很多南方的孩子小时候都是吃着这样的饭团长大的，有拿它当早餐的，更有拿它作为午餐便当的。 璀璨年华， 小时候的味道就来自饭团寻找吧。地点呢，在朝阳门南小街105号，人均消费10块钱。其实他们家的饭团就是10块钱一个，超级大哦。 中有一个宝石，藏着许多梦想，我的心去流浪，却带不走天堂，远走四方，为寻一个肩膀。 说了南方的孩子的美食，其实咱北京的孩子从小都是吃肉龙长大的，还记得儿时的记忆吗？接下来小童带领大家去寻找邻家肉龙。邻家肉龙肉多的简直都要溢出来了，大大的肉龙才只要5块钱一个，尽管吃，我请客。松软的外皮包裹着厚厚的肉馅，超级实在，一口咬下去，浓浓的肉香味直击味蕾，简直让人是欲罢不能。邻家肉龙的地点呢，在九仙桥西十里居，人均消费在10块钱左右，当然这要看你饭量喽。 紧张的叹息。在梦里你不舍，不舍得我哭泣。我在人群里盲目扫视，和你相似的背影，那天穿着皮衣抽烟的你消失。 好的，各位好朋友们，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。今天的节目呢，小彤要带领大家在帝都寻找十元美食，接下来呢，我要带领大家一起去尝枣糕。枣糕王他们家的枣糕早已是名声在外了，这家店永远是在排队的状态当中，哪怕是搬了新址依然是如此，而且呢价钱还是那么便宜，10块钱一斤，买一斤送半斤。每天都有新鲜热乎乎的枣糕出炉，满满的都是红枣，哪怕只是路人甲也会心甘情愿的闻着香味儿飘过去排队呢。枣糕王的地址呢，在海淀区城府路45号蒲风莲花1层。我们刚刚说了很多10块钱的小吃，其实呢再稍微添一点钱就能吃到特别爽了。接下来我再给大家说一说在帝都20块钱左右的极品美食，比如说20块钱吃肉可以吃到爽的和万兴，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看一看。和万兴呢是一家新开不久的小店，套餐包括像包子呀、豆浆啊，还有福袋饼之类的，加起来呢一顿饭20块钱左右，算得上是帝都非常合适的价钱了。特色的福袋饼里面满满的塞着各种的馅料，5大片哈尔滨的红肠，还有肘子，肉切得很厚，像是要冒出来了一样，入口时呢 青椒、生菜混着肉香，简直是冬日里的一枚元气弹。可以说这算得上是中国本土化之后的三明治或者是汉堡包了吧。那地点呢，在海淀南路15号时尚华庭酒店的底商，那人均消费20元左右。下面我们去的这家小店叫做卤人甲，卤呢就是卤味的卤。10块钱就能够捧走网红界的卤鸡爪，简直是太超值了。这家店呢，既会做卤味的鸡肉，也会做卤味的鸭肉。小店总是分分钟就能够把鸡鸭全都卖空。卤鸡爪是老汤用了26种中药调制而成的，卤过之后在油锅里再那么一炸，金灿灿的。蘸上秘制的调料，口感可以说是超级赞。这家小店呢，是你逛街闲暇之余必尝的一个美味。地点在西单横2条59号明珠商场的1层，人均消费20元左右。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，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；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，用话题引领精彩；定制一种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，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，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，锁定你的私家行车伴侣，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。这里是 FM 986，打开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，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，移动中的价值资讯，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，翻开这本移动行车宝典，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地址。这里是 FM 986。 接下来我要带领大家去尝一下左家庄金克隆炸鸡，劲脆的鸡翅，比脸还大的鸡排，还有20元的价钱就能啃到让人如此满意的鸡腿，这可算得上是良心品质、良心价格了。他们家的炸鸡当之无愧的可以称得上是京城的美式炸鸡第一名了。现炸出锅的鸡腿脆香嫩滑，咬一口肉汁丰富，满嘴飘香，再喝上一口可乐，这个感觉真的是太爽了。地点呢，在双桥路双桥城铁站的庆丰包子铺底商，人均消费20元左右。烤猪蹄儿可以算得上是时下比较流行的一种美食了。接下来我们去尝一尝江同学烤猪蹄儿。猪蹄儿的胶原蛋白呢，是深受女孩子们喜欢的，满口胶原蛋白，猪蹄儿控大大的诱惑哦。而只要不到20块钱，想一想是不是就超吸引人呢？江同学烤猪蹄儿烤的是外焦里嫩，焦脆的外皮依然保持了糯软 Q 弹的口感。女孩子们最爱这种烤猪蹄儿，因为油脂已经被排出了，但是胶原蛋白却满满的都被留下了，是不是美容养颜护肤的佳品呢？地点呢，在建国路金地 B 座中心的东门，人均消费15元左右。 这三个人开始慌 上的人开始慌张。 各位好朋友们，继续我们北京帝都的美食之旅，看看还有哪些便宜的美食可以满足你的 plus 好的大胃哦。下面呢带你去菊儿家，那接下来我推荐的这几道菜呢，应该说是这几家小店，它的价位呢应该在30块钱左右。菊儿人家让你吃卤肉一直吃到饱，冒着热气的糯香的大米上浇上卤肉，连汁儿带肉一直渗到了米饭当中，香气四溢，拌匀了以后会更香哦。肉呢是瘦肉多肥肉少的那种，肉肉很筋道，汤汁更是不油腻。地点呢在南锣鼓巷小菊儿胡同63号，人均消费35元左右。让你30块钱左右就能吃上一顿味道很正宗的韩式料理，有没有想过这样的好事呢？接下来推荐的就是范阿姨，是不是听名字也很亲切呢？他们家一顿韩国料理在30元左右，而大份的紫菜包饭也只要15块钱，奶酪拉面炒年糕20块钱左右，